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深海魔鲸王原本在他们心中就是一只体积庞大的十万年魂兽而已，但听了小白的话，他们估计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唐三的大脑立刻开始了高速运转。 一般来说，十万年魂兽的修为就相当于人类魂师中的封号斗罗级别的高手，而一些特别强大的十万年魂兽，譬如森林之王天青牛蟒、泰坦巨猿这些，就要相当于人类95级以上的封号斗罗了。毫无疑问，这深海魔鲸王的实力要比大明二明他们更加恐怖。如果说海神斗罗波塞西都没有把握能够击杀他的话，那么这家伙的实力就很可能相当于99级巅峰斗罗的存在。不过他也不会是神级强者，否则他早就成为了第二个海神，上次我也无论如何都无法逃生了。 得到了这些结论，唐三脸上的神色变得更加凝重。如果他计算的正确，那么他们将要面对的就是一个等同于波塞西的对手，而且战场还是人家最擅长的大海。如果深海魔鲸王的实力与波塞西相等，那么他对大海的控制还可能强过波塞西，毕竟他可是一直在大海中生活的，其修为达到了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 放弃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击杀深海魔鲸王，我就没有传承海神神奇的可能，这一战不可避免。93级的时候我就曾击败过比比东，现在我已经96级了，更是掌握了大须弥锤的奥义，难道还无法对付这深海魔鲸王吗？不论是为了报仇还是为了神奇的传承，都必须要将那只海中霸主斩杀。 下定决心，唐三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他隐约已经猜到自己的海神第八考真正的难点应该就是击杀深海魔鲸王。 连海神都要忌惮的海魂兽，又作为我海神九考第八考的最后难关，不好对付也正常。而且如果我击杀了这海中霸主，就相当于证明了我拥有击败任何海魂兽的实力，我在成为海神之后才能令四海臣服。小白，从这里到深海魔鲸王的海域还要多久啊？ 用最快的速度赶路的话，差不多要3天的时间吧，和回海神岛差不多。唐三，你已经准备好要对付他了吗？ 我一定会战胜他的，3天时间足够我进行准备了。 在小白的引路下，魔魂大白鲨们全力加速朝着目标的方向前进，而唐三也静下心来，一边恢复自己先前透支的实力，一边对3天后关系到自己能否成为海神的重要一战进行着详细的计划。他从来都不缺乏信心，更何况深海魔鲸王再强大也总不会强过千仞雪吧。不过这也是唐三判断错误的唯一一点，在深海之中，千仞雪还真的未必就能击杀深海魔鲸王。3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这海中生活的3天却并不寂寞。除了修炼之外，唐三对于接下来这一战进行了详细的部署。最忙碌的就要数奥斯卡了，在魔魂大白鲨背上成天忙着制作各种香肠。魔魂大白鲨前进的速度逐渐慢了下来，不需要小白提醒，唐三知道他们已经接近了魔鲸海域，距离此行目的地已经不远了。盘膝坐在胯下的魔魂大白鲨背上，唐三轻轻地抚摸着横放在自己膝盖上的海神三叉戟。对于这件神器，他早已不像刚刚得到时那样只能僵硬地使用，只要他愿意，可以轻松地控制海神三叉戟的重量。就像现在，他身下的魔魂大白鲨根本就感受不到海神三叉戟那108000斤的重量。但是自从上次海神降临帮助唐三逃过了千仞雪追杀之后，唐三虽然依然能够使用它控制它重量，但却再也无法与这柄海神三叉戟进行沟通。这海神三叉戟似乎已经不再是神器，而只是一柄重量恐怖又极为坚实的武器而已。每当唐三看到主刃下方那空出来的菱形孔洞时，就会从其中感到几分悲凉。 因为我海神之心才会破碎，没有了心和灵魂的神器 又怎能再散发出神器应有的光彩呢？ 唐三不知道如何来恢复这件神器，他甚至可以肯定，这一点连海神斗罗波塞西恐怕都不知道。当初海神之心还是他带上海神岛的，也正是因为他拥有了海神之心，才会得到海神的认可，成为海神的传承者。可现在海神之心却破碎了，唐三也不知道该如何让他恢复过来。这件神器无法释放出应有的光辉，唐三能否传承海神神器都是问题。但出奇的是，此时的唐三却并没有担心这个问题，却是发自内心为了这个灵形孔洞而愧疚。他不止一次向海神三叉戟忏悔着，如果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又怎会让这件海神的神器在千仞雪的天使圣剑下受辱呢？唐三已经下定决心，不论如何，只要自己力所能及，一定要将这件神器彻底恢复过来。不为了传承海神之力，只为了他早已将海神三叉戟当成了自己最亲密的伙伴。这位伙伴不止一次保护了他的生命，可自己却没能保护好他。每次唐三抚摸着海神三叉戟的时候，这份愧疚都会随着他的手流入海神三叉戟之中。隐约的，唐三也能感受到海神三叉戟传来的一丝回应。但不论他将海神之光如何注入，少了海神之心的沟通，海神之光却不得其门而入。但是唐三却没有放弃，每天都用自己的海神之光照耀着海神三叉戟。他相信总有一天，海神三叉戟会感受到自己的诚意，会在自己的能力中获得重生。魔魂大白鲨彻底地停了下来，在小白的带领下缓缓浮出水面。这里距离岸边已经十分遥远了，就算千仞雪的实力再强，也不可能将神念搜索到这么远的海域来。大海中无数海魂兽产生的能量波动就足以阻挡他的神念，更何况还有孕育着无穷能量的大海。重见天日的感觉令史莱克七怪都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对着天空深深地吸了口气。新鲜湿润带着咸腥的味道的空气吸入肺腑之中，滋润着他们的五脏六腑，令人感到分外舒适。他们每个人都坐在一头魔魂大白鲨身上。在离开海面的同时，唐三也收回了自己的瀚海护身罩。小白在水中身体一摆，庞大的身体直立而起，只露出头部在海面看着众人。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吗？我要提醒你，千万不要以为深海魔鲸王的身体庞大就不灵活，他一旦发力，大海中没有什么生物能够比他的速度更快。或许我能保住其他人逃走，但是你 连神都没有杀死我，你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我会退缩吗？ 我明白了，那么我衷心的希望你能坐在我身上吸收深海魔鲸王的魂环，这将是我永远的荣耀。 一定会的，按原计划进行吧。 一层灰蓝色的光芒从小白头部释放出来，在空中分成七股，分别注入到他七名族人头部的位置。淡淡的蓝灰色光芒顿时弥漫在他与七名族人之间，这是小白的魔杀领域的一种特殊的使用方法。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将自己的领域共享给特定的族人。虽然并不是利用大海的力量，但这样做却能尽可能地为他们的身体进行加成，尤其是速度。只要这个联系还在，他的这些修为都超过了20000年的族人们，在速度上就能与他相等。这也是小白施展这个技能的目的。以他的实力，在没有其他消耗的情况下，保持这个领域就算是12个时辰也毫无问题。 小三，加油。 六怪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唐三身上，开口的是戴沐白，他的声音充满了鼓励。其他人也注视着唐三，尤其是小五，除了鼓励之外，他将自己内心中深深的担忧尽可能地隐藏着。可是唐三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抬起头看向空中那轮金色的烈日，唐三猛然间发出了一声嘹亮的长啸。 笑声如同利剑一般刺破苍穹，似乎是在向那烈日宣战，又似乎是要将千仞雪当初带给他的屈辱全部抒发出来。此时此刻，在唐三身边的众人以及魔魂大白鲨们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唐三心中的战意正在以几何倍数的速度攀升着，很快就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在他身上，一层淡淡的金光亮了起来，那并不是武魂的力量，光芒的来源是他的皮肤。经过与千仞雪几番大战的洗礼，唐三的身体恢复之后变得更加强韧，也更加接近神级的层次。这淡淡的光芒虽然还远远不能和千仞雪那灿烂的金色相比，但也意味着现在的他已经不是纯粹的人类，而是真正的半神之体。长啸声中，唐三腾空而起，带着那淡淡的金光眨眼间已经冲入了半空中，速度之快就像是一道虚幻般的金色流星一样，而他飞行的方向正是深海魔鲸王潜藏的魔鲸海域。一声奇异的嗡鸣同时从小白口中发出，他骤然加速，带领着所有人快速追着唐三的方向前进着。端坐在魔魂大白鲨背上的史莱克七怪也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一场不可避免的战斗终于就要开始了。那充满穿透力的声音上破苍穹，下潜深海。就在这长啸声中，唐三已经冲入了魔鲸海域，右手之中海神三叉戟斜指海面，眼神中充斥着一种不可一世的霸气，一头蓝发随风飘扬，白色长袍看上去没有优雅，只是肃杀。额头上那三叉戟烙印释放出的刺目的金光就像是他的第三只眼睛。他这一声长啸也惊动了魔鲸海域周围海域的大量海魂兽，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人敢来挑战深海魔鲸的威严了。这突如其来的挑战者实在是令海魂兽们大吃一惊，大量的海魂兽浮出水面，远远地看着天空中漂浮的唐三。聪明的海魂兽都退得远一些，胆子大的则小心翼翼地向魔鲸海域靠近几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